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294集，张鱼灵。汤姆得到了安慰，不再深究自己刚才吃下去的是什么，赶紧讲述自己这两天的遭遇。汤姆当时走在莉莉丝前面，但在转过拐角的时候，突然伸来一只触手，在他还来不及出声的时候，就把他的嘴巴堵上卷走。当时汤姆猝不及防，反应不及，连枪都没来得及掏出来，差点就沦为章鱼怪口中的美食。幸好一伙北欧人路过，及时把他救下来。一开始登陆满月岛的就是美国人、非洲人和北欧人，但美国人在汤姆失踪之后中途选择退出，先去了那个有着鹰爪女妖的罗斯岛，然后才带着英国人和南欧人重新回到这里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没有意外，现在这座迷宫之内应该有很多支队伍才对。汤姆虽然没找到同伴，但能遇上人类而非触手，他也很高兴，于是就跟着北欧人一起走。 当时我们的队伍里面还有一个俄罗斯人叫安东，他在罗斯岛与同伴失散了，又不想提前退赛影响团队荣誉，所以就先来到这座满月岛，和我一样也是在迷宫里遭遇了触手，被北欧人救了。 一群人一起走，当然比一个人来的安全许多，但汤姆没想到这才是他噩梦的开始。当天晚上他们所有人就地休息，汤姆的睡眠质量一向不太好，但因为白天太累了，很快也就睡了过去，人事不省，直到胸口一痛，他被硬生生疼醒了。 是这小家伙救了我的命。 汤姆从怀里掏出了一只小松鼠，对方抱着一颗松子啃个没完，半点声音都没发出来，蓬松的大尾巴摇来摇去，看上去心情不错。 这是我养的小宠物，它对味道特别敏感，半夜的时候它在我身上咬了一口，把我疼醒过来。哎，你们猜我看到了什么？ 哎，不要讲故事，快点说。 他看见了毕生难忘的情景，黑暗中一个人蹲在另一个人的身前，从他的身体里掏出了一颗血淋淋的心脏，正有滋有味地咀嚼。汤姆毕竟是修行者，再惊吓也不至于像普通人那样叫出声来。他以为自己睡糊涂了，屏息凝神看了好一会儿，发现除了他之外，其他人好像全都睡死过去了，七横八竖的倒了一地，血腥味混着香甜的味道飘散在空气中，浓郁的令人作呕。但他之前居然没有被熏醒过来。汤姆从怀中掏出枪，但细微的动静依旧惊动了他。只见那人停下进食的动作，扭头看向汤姆，那一瞬间汤姆也同时扣下了扳机。 驱魔子弹对他没有用，他朝我扑过来，我胡乱开了几枪，转身就跑，一直跑出去很远很远，他也没有继续追上来。我跑了好远才感觉到自己脱离了险境。 冬至跟刘清波对视一眼，立刻意识到那八成是被魔气附身的人了。 你看清他了没有？他是谁？ 没有，只知道他肯定是个男的，但其实我跟他们都不熟，天太黑了，当时又太急，完全没有辨认出来。 那你跟我们一起走吧。 汤姆点点头，又小心翼翼地看了看他们。 你们没有人被恶魔附身吧？ 冬至从李孩儿那儿要来了一个铃铛，抛给汤姆， 系上它，如果有魔物靠近你，它就会响。 哦，这么神奇啊，是你们东方的驱魔法术吗？哎，这个铃铛叫什么？ 叫章鱼铃。 好奇怪的名字。 黑夜彻底来临，众人生火休息，有高墙挡风倒也不冷，这可比待在四面刮风的森林里好多了。汤姆带来的消息很有用，起码冬至他们知道在这座迷宫里也有魔气，会更加提高警惕。晚上守夜的是张松和杨守一，也许是知道他们守卫森严， 上半夜风平浪静，安然无恙。等到了下半夜，张松打了个呵欠，正准备去叫醒杨守一时，变故发生了。他看见无数巨大的黑影从天而降，顺着墙从上方滑下，悄无声息，摸向靠在墙根休息的众人。 蝶心！ 几乎就在张松大喊出声的同时，众人身上的铃铛也都响了起来。 赵玉玲响了，赵玉玲响了！ 闭嘴！ 闭嘴！ 刘清波和李寒儿同时出声，两道剑光劈向墙上的触手。那些触手虽然巨大，却异常灵活。他们虽然没长眼睛，却感应到了危险来临。在剑光劈上自己的刹那，触手敏捷一缩，剑光落空劈在了墙上，留下两道深深的痕迹。几条触手在空中挥舞，顿时与众人战成一团。触手的力气极大，杀伤力也强，大多时候重重抽下来，人虽然闪避开了，触手却抽在墙壁上，粉末簌簌而下，碎砖裂石砸在人身上，就算不致命也是生疼。李寒儿顾着身前的触手，冷不防背后也多了一条，卷住他的腰把人往半空带。柳四眼明手快，直接一鞭过去，触手吃痛缩回，李寒儿从半空落下，腾空翻了个身，稳稳落地。汤姆也抽出自己背上的大砍刀，跟触手交战。别看他身材高大，动作速度其实也不逊色，只是那些触手刀枪不入，除非将罡气灌入剑上才能造成伤害，否则子弹打过去也没有用。一时间刀光剑影，一条条巨大的触手皮糙肉厚，剑光鞭影在上面造成的斑斑伤口仿佛只能激怒他，让他发起更加猛烈的攻击。一条触手甩上墙壁，黄石砖墙迅速裂开，缝隙随即扩大，在轰隆巨响中，墙如澄清，朝众人当头压下。触手似乎意识到砖墙能够给人带来的伤害，又接二连三地把墙面拍碎砸向他们。黑暗中本来能见度就低，饶是张松他们身手敏捷，顶多只能护住脑袋，却免不了手脚背部受伤，脸上也被飞溅的石块划伤。但触手依旧在肆虐，而且越来越多，在人们的头顶上舞动着，甚至将迷雾都遮蔽了。浓郁的海腥味弥漫在周围，令人几欲窒息。柳丝一边过去将当头甩来的触手挡开，但随即又有一条从身后袭来。他反应极快，旋身即出手攻击，但巨大的触手力量之大，几乎将他的鞭子卷走。柳四将真力灌入其中，鞭影上罡气凛冽，宛若寒天山巅之罡风，令触手无可奈何，几乎找不到缝隙入侵，也不敢靠近，不得不转移目标，另寻找攻击对象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